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的第一集。九月的 CC 市，暑气还没有消，天空很蓝，天上的云彩是招财猫的形状。夏九家穿着单薄的衣衫走在操场中，寻找着即将要加入的班级队伍。夏九家的个子在北方还算高，身材匀称，皮肤白皙，五官漂亮，长得是少见的没有什么缺点，不过因为脸上没有表情，看上去有些疏离感。今天是 R 中高一新生报到日，班主任要和新生第一次见面。操场上全是人，堆堆挤挤站着，每个班有一条长队，按照班号依次排列。奇怪的是，短短几分钟内，新生们便熟络起来，一群一群围在一起聊天胡扯，乱哄哄的。夏九家走到了某条队伍的尾巴处，随便拉了一个人。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你知不知道六班的队伍在哪里啊？ 对方露出一个十分友好的笑，向他左边一指。 这是七班，旁边应该就是六班。 哦，谢谢谢谢。 夏九家也笑，又问了旁边队伍同样一个问题。在确认了这条长龙就是该排的队之后，他自觉地站到了最后，同时打量着将来的同学。大家全部都在等待老师出来认领他们。其他班的班主任基本已经到齐，站在队伍最前，只有六班像个根本没人要的小破孩子。在等待的时间之内，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个暂时的小圈子，互相介绍自己。夏九家性格有点高傲高冷，因此只是看。而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里面，有个高个子的男生十分惹眼。夏九家估摸着那人身高已经有1.8米，有不少女生在偷偷看他。此时他正高谈阔论，身边围了一大群人，那一群人时不时地被他逗笑，而他每到那时则会嘴角轻扬。 真是喜欢出风头，大概这就叫做领导力吧。 哎，这是谁家长啊？那英俊的男生指着一个方向。夏九家望过去，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男人正在徘徊踱步。那个男人剃了平头，头发茬只冒出一点，脖颈处褶皱很深，有点像劳改犯，一脸的横肉，鼻翼很宽，嘴巴周围一圈青黑，架着一副黑色墨镜，黑西装，红衬衣，戴着一条粗大金链，蹬着一双尖头皮鞋，胳膊下有个文件夹，里边隐隐约约有几张纸。一群学生紧盯着看，同时互相交换意见。 黑社会吧？咱班有黑道老大公子， 说不定是黑道老大千金。 这个黑社会似乎听见了，椭圆脑袋微微转动，望向评头论足的人。众人立即全部噤声，他的眼睛被藏在墨镜后，也不知道是否含有杀气。而后黑社会整理了一下西装，一步一步走到队伍前边，从地上捡起来一个写着六班的小木牌， 高高举在手里，还拿了个喇叭。 六班，这里。六班，这里。 我去，他是咱班主任，这回死定了。 不赖咱们，不管谁看见了，都会觉得是黑社会嘛。 你还敢轻说？ 好吧，那么叫他铁头好了。电影里面有个老大就叫铁头，我看他特别合适。铁头，少林绝学，修此功者头部坚硬无比，比耍刀弄剑高级多了。 竟然一秒钟就给班主任起了一个外号。 好、哦，就这个。 周围人又指着七班的班主任。 那个叫什么？ 七班的班主任穿着十分鲜艳，一条绿色拖地长裙上边全是花朵图案，有黄有红有蓝有紫，仿佛是个开满了各种花朵的美丽花园。然而七班的班主任本身却极消瘦，颧骨高高凸起，脸颊却是深陷，也许因为妆容，他的脸惨白惨白，眼睛嘴巴却是又大又红，露出的两只胳膊简直是皮包骨头，好像旁人轻轻一捏便会碎掉一般，无力地举着牌。骷髅花，它好鲜艳呀、啊，可是没肉。骷髅花是草本植物，正好产自咱们这儿。 哇、哦，那爸爸那个呢？ 啊，爸爸那个。英俊的男生又抬头看了看，八班的班主任也是一名女性，头发酒红，脸色较黄，五官很近，眼睛鼻子嘴巴全都挤在一起。片刻之后他便笑了。 鬼脸花。 鬼脸花是什么？ 也叫三色堇，紫色的鬼脸花就是他那样的，有三片大花瓣，全都是紫色的，中间是黄色的，一点点的花纹全都挤在一起。 哇，你懂得好多啊。 被人夸赞，男生十分得意地笑了。三分钟内，他把半个操场从一班到十五班所有的班主任都安上了外号，基本都是花，让人觉得好像进了动植物园。夏九家听得只想皱眉， 真熊啊。 还没等他说点什么，一班那条队伍便开始了移动，新生们一个个走进了教学楼，他们将度过三年青春的地方。一班消失在视线当中，二班三班也鱼贯而入，并没有过多长时间就轮到了他们六班。夏九家也跟着走进了教学楼，这栋楼比较新，墙面光滑洁白，地上的地砖连一点裂痕都没，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名言，大多数都是关于刻苦的，不过这些东西其实很难激励到谁。高一都在一楼上课，大家跟着老师进门右转直走，一路走到了一扇蓝色大门前面。夏九家抬头看了一眼班牌，白色班牌上便写着高一六班，因为只是报到，同学都随便坐。夏九家依照性格径直走向靠走廊的教室角落，随后惊讶地发现他前边的一个男生一屁股坐在了他看中的位置上。夏九家仔细瞅了两眼，是还在排队时就给十五位老师起外号的家伙。 怪了，他刚才那么高调，实在不像是喜欢坐在角落里的人呢。 不过事实证明他想多了，对方坐在角落纯粹就是因为更方便他评头论足而已。他又继续高谈阔论，周围人都专心听，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压抑着的偷笑。黑社会班主任站在一边开口， 好了，我姓于，于中善啊，就是我非常忠厚善良的意思。我是教语文的，最爱古典文学啊，最喜欢的小说是《红楼梦》，最喜欢的角色 是林黛玉。 趁人腹诽，还以为他是教生物的，宰鸡宰鸭那种生物。班主任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。 我也一直不大清楚，为什么我长这个样。每次出差去参加全国特级教师的研讨会啊，大家都以为我是司机。我说我是R2中的教师，他们就惊讶地问，哎，还有体育老师来吗？好了，不提这些了，我现在点下名，看看有没有谁缺席啊。沈西。 夏九家便听见身边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。 早。 原来他叫沈西。 夏九家摇摇头，不知道自己干嘛在意，可能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反而会比较关注吧。想着想着，夏九家便听见了自己的名字，他应了声，而后就看见沈西好看的脸凑了过来。夏九家，为什么不叫夏九菜呢？小皮蛋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 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